北周刺史独孤信见齐，这齐是谁呢？是孙思邈。说见他呀，年纪少，年纪很小，曰圣童矣，说他是个圣童，聪明的意思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故气大难为用耳。这个人吧，虽然说聪明，但是本事太大，也太傲气，我用不了他。这独孤信呢，就是在公元557年这年，北周刚一建立，他就去世了。所以您看，依据这个记载，我们便可以得知啊，那么在独孤信去世之前，这孙思邈自然应该出生了。有人据此推算，他出生在公元541年。我刚才引用的是《新唐书》上的材料，《新唐书》在用这段材料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抄录了《旧唐书》。这《旧唐书》卷201叫《方剂传》，在这本书里面呢，它也有相关的记载。按照这种说法，孙思邈出生在541年，去世在682年，活了141岁。 这让人感到有点神，但这也让人觉得非常奇怪，因为我们依然清晰地记得历史教科书上分明是说孙思邈活了101岁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呢？ 那关于孙思邈他的出生啊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。那么因为前面那种说法他确实有问题，问题在哪儿呢？说到他的问题，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人，这卢照邻。说到卢照邻，台下的有人在点头啊，他会觉得卢照邻这个人我知道，初唐四杰之一，写诗，哎，写的那长安古意那诗那叫极好啊。不过我要问问您，这卢照邻这一生以什么为生啊？这一辈子就写诗，写完诗卖诗去，就有人给钱吃饭，是这样生活吗？如果要不是的话，我倒要问问您了，卢照邻他的工作是什么？您不知道吧，卢照邻的工作是个医生，给人看病的。卢照邻是医生还要给人家看病，那他跟谁学的医术啊？他呀是孙思邈的弟子。介绍卢照邻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叫《病梨树赋》。这《病梨树赋》是一个歌赋，他在这《病梨树赋》的前面有一个序，在这个序里面说，这事儿发生在673年啊，673年也就是唐高宗的咸亨四年，因为这一年呢，他正好是拜孙思邈为师，这为师的怎么也得给徒弟介绍介绍我的个人生平啊。他师傅也跟他说，我今年93岁了。卢照邻一想，就你这么大老头子才93岁，不太可能吧。于是乎卢照邻就找这个孙思邈的家乡的乡里乡亲就问去了。这一问不要紧呢，卢照邻就记了下面的这段话，什么呢？叫做寻之乡里，闲云数百岁人矣。跟老乡们一打听啊，老乡们都说，谁说他活90多，明明好几百岁了，我爷爷那阵就找他看病，结果就死了，后来我发爸爸都死，都到我这边多少辈儿了，我们家都死好几辈人了，他还活着呢，那都活了好几百岁了。然后卢照邻自己也有一个判断呀，卢照邻自己的判断说，共与周齐间事，我就跟他打听啊，打听什么呢？北周和北齐打仗的事儿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历历如眼见，以此参之啊，不斥百岁。 岁呢？我这样一算，这数百岁是瞎说，但肯定过了一百岁了。他师父说自己活得才活93，卢兆林不相信，提供了两个证据，一个证据是老乡的证据，另外一个是他自己跟人打听事儿的证据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他说到这儿，您说他到底是101岁死的呀，还是141岁死的？说到这儿我也糊涂。不过官司打到后来就到了纪晓岚这儿了，纪晓岚要编书，要编四库全书，他总得解决这孙思邈的生卒年问题。所以到了纪晓岚这儿，他在编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一家类一的时候就说呀，纪晓岚就说呀，这孙思邈出生在开皇辛丑，也就是581年，死在682年，活了101周岁，当然那个时候记得都是虚岁，活了102岁。可话说到这儿，你说的容易，怎么解决前面那个北周的总管独孤信曾经见过孙思邈这个故事？人纪晓岚有办法，嗨，使物神矣，写上四个字，这史家呀看错了，使物神矣四个字就把问题解决了。这解决了吗？一个使物神矣就解决了？事情没那么简单，种种证据表明这孙思邈还真不见得是101岁就死了，还真有可能是141岁死。咱们再提供一个证据，这个证据也是孙思邈自己说的。孙思邈啊，在公元652年这年出过一本书，这本书叫《备急千金药方》。在这本书的序里，孙思邈说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是100岁老人了，不是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。652年的时候，孙思邈说他已经100多岁了。您算算，那他哪年生的？还是公元541年生的呀。话说到这儿，我们是真的有点不明白，这孙思邈到底活了101还是141呢？我也说不清。 其实孙思邈到底活了141岁还是活了101岁，这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即使他只活了101岁，在医学非常发达的今天也还是会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。那么在1300-1400年前的孙思邈，他遇到了什么高人，或者有什么高妙的养生秘诀呢？ 这孙思邈真的是忒能活，在那个年代您得想，不是我们今天，就说您家有点钱，就说您家又注意营养又注意健康，活100多岁，这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呀。活100多岁您总得有个来由啊，实在不成咱就得编个瞎话了。您小的时候肯定遇到什么高人指点了，不然的话凭什么您活100多岁、啊、这话您呐还真没说错，他小的时候还真遇到过一个高人。不过他在遇到这个高人之前呢，他差点就没命，他差点就死了。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就要说到孙思邈的童年时光。你想孙思邈是哪儿的人呢？那阵儿叫京兆华原人，我们今天来说就是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孙家园村。这个地儿您没去过，2007年我亲自去过一趟，

檀香木，这锯木一熬，所以自然就好了嘛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大嫂就觉得，哎，你看这个拉锯的人还挺本事，还也没跟我要钱，那我得给他做做广告，对不对？逢人便说，花园有个孙思邈，这孙思邈的名声就出去了。 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就让刚出道的孙思邈小试身手，而这一试，孙思邈就赢得了人们的喝彩。那么面对这样的喝彩，孙思邈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对他来说，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呢？ 人家都说孙思邈是个名医，能不高兴吗？得，我也不用上我师父那儿学去了，你看这病咱治好了，挂一盘在家乡挂牌看病，名声已经远扬了。倒霉的是他刚刚在家了挂上牌，他们这个家乡啊，瘟疫就爆发了。这场瘟疫是什么呀？这场瘟疫啊，是狂犬病。结果孙思邈刚刚行医，正赶上狂犬病流行，外面排大队瞧狂犬病来，找名医孙思邈看病。这孙思邈知道怎么治狂犬病，他们不知道啊。人家找您看病，孙先生，我这是让狗咬了，您给我瞧瞧病。哎，我不懂，我不会，您找别的医生去。这砸自己的买卖呀，不懂也得说懂，对不对？咱得会治病。可这治下来，您开的啥药啊？啥药治狂犬病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瞎开的。您可别说，这故事是我瞎编的，这故事可是记载在《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》第25卷里面的。人家孙思邈说：“吾初学医，未以为业。”我刚刚学医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干，挂了一盘门诊。结果有人遭此，因为他前面说的是狂犬病怎么治嘛，有人遭遇了狂犬病，有人遭此，将以问吾，吾了不又报答，我不会，我没办法报答人家，就给人瞎治。这孙思邈自己记得，自己不但记住了这件事，写书上写自己当年丑事。这备急千金药方那是652年的时候出版的，那阵孙思邈是全国响当当的名医啊，人家自揭伤疤呀，自揭丑事儿，可见这事儿对孙思邈的打击有多大。孙思邈晚年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件事，我还怎么在家了待呀？家是不能。太白山也回不去了，我离开太白山也没跟师父告个别，自己擅自行医去了，师父也没同意，我回去让师父说我啥？让师父数了我，人家还认我是人家徒弟，我多替师父丢人，得了得了，也别去了。可去哪儿？孙思邈又想到了一个地儿，终南山。终南山呀，有个简称南山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寿比南山的南山。到现在我们中国哪儿都有南山，其实真正的寿比南山就是终南山那个南山。终南山呢，是秦岭的余脉，海拔2600多米，这儿啊，您要注意，在唐朝这可是很有名气的。终南山上有楼观台，楼观台想当年老子炼丹处就在这儿，后来有一个道士齐辉助李渊起义建立大唐，所以唐朝建立以后一直是善待楼观台的道士。不过孙思邈来到这儿可不是投奔道士来的，他是投奔一个高僧来的。这个高僧啊， 名叫道宣，这个高僧可是很有名气的医生，那治病在终南山附近那是响当当头一号，孙思邈就投奔他来了。还是出自前面备急千金药方卷25，就是接着刚才那句话说，孙思邈投奔了道宣以后叫自此锐意学之，我这回真好好学了，踏踏实实的学。当然我们话讲到这儿，我们就知道到了这个时候的孙思邈，他才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，什么叫天外有天。于是乎孙思邈啊，从此以后才真正的成了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人。人一有名啊，什么人都能找上你，这不唐朝的宫廷就找到了孙思邈。那么在孙思邈和唐朝的宫廷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？我们下次再讲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some more